好，翻到嚟第四节啦。 系 咁咧，就系呢个嘅回应网友与呢个嘅两岸军事环节啦。 两岸呢排都好热闹啊。 系啊，咁啊，习近平系咪元旦讲话？ 系啊， 即系唔会放弃武统啊嘛。 嗱，唔会放弃武统啦。咁啊，又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即系点 啊？即系好矛盾啊，其实。 台湾人唔系中国人咯，台湾人系台湾人。 台湾台湾中国人，中国台湾人 唔系中国人就泛指咧，中华人民共和国 系 香港 系 澳门 系 同埋海外 系。 咦，海外计唔计咧？嗱，总之就 系 包中港澳，台湾唔系， 系 咁，所以台湾唔系中国人就可以打咯， 哦， 系嘛？咁台湾人系咩人啊？台湾人咯。咦，咁你咪即系承认咗台湾独立？ 系咯， 哇，咁咪死 嘅，所以好矛盾噶。 系啊，所以我哋都听唔明噶，我哋定我哋听错啦。希望我哋听错啦。我谂习近平都唔会咁忘居讲呢啲嘢。 系 好啦，咁咧就另外我哋要回应啲嘢嘛。 系啊， 系啦。系咪一个要回应 B52 啊？因为个网友问 B52 点解咧会 有黑烟？ 黑烟 系啦，飞飞系黑烟。 系啦，咁呢个同车一样嘅啫，即系踩极的子嗰下咧，啲有放 烧唔尽， 烧唔尽就啲烟。咁咪低空上面咧，因为呢啲引擎咧喺高空上面个效率先高嘅， 系非常之高啲 嘅。系啦，咁啊，就算低空咧就湿气重，所以咧啲油会烧唔尽。 系 咁啊 ，B52 副引擎咧就旧少少，因为佢系大嘅 turbo fan engine 嚟。 系， 即系有所知，以前咧，如果以前啲 J57 嗰啲咧就好大烟嘅，真系好明显嘅。 系， 而家 TF33 已经好啲噶啦。 系， 系啊，就系咁。 即系依家已经啲 shoot 会少啲， 依家 shoot 少啲嘅。 所以咧，上到高空咧，个 efficiency burning 会再好啲咧，其实就冇呢啲事。 系啦， 系啦，咁所以又咁啱俾你睇到啦，低空嘅时候。 系啦， 系啦，就会有呢样嘢啦。 其实客机都有嘅，不过可能你冇留意到嘅啫。 系。咁就 F16 我哋头先就早少少讲咗啦。 係啊。 係咪跟住就有网友问最咩问题你头先啱啱讲嘅。 海军陆战都换车啦，咁我之前都讲过啦。 我哋之前讲过㗎啦。 係啊。 AAV 嘛。 係啊。 AAV 係啦係啦。陆战7嘛。係 啊。 有讲过嘅睇返啦。 係 啊。我哋前少少会有嘅。 係 啦。追返就可以㗎啦。咁另外呢就好似有网友问你话 Lisa 嗰个。 係啊。咁 Lisa 一个问题，咁 电磁炮 系咪？因为我就喺 Facebook 个 po 出嚟话，知电磁炮 系， 即系中国就话而家再试验到啦，咁样就试验够啦，咁我装蓝啦，咁我而家都开始讲啊，咁而家我哋 进入咗先啦，系啦，一路讲一路回答啦， 系。 咁咧就嗱，好早嘅时候咧，咁咧就我哋讲过啦，就喺大陆咧喺湖北武昌造船厂嗰边咧就发现咗一只巨炮， 系。 咁咧就嗰个叫072嘛， 系 登陆舰嚟嘅，咁咧就话点解有嗰支炮系咪电磁轨道炮？ 系 咁啲人就估系咪大陆咧搞掂咗？ 系 咁，但系咧就其实当然大陆咧之前就话咧2011年嘅时候已经试噶啦，试到去咧2014年咧就有个 prototype 出咗嚟， 系 咁就继续试，咁然之后咧就话呢个叫做轨道炮试验。 嗱，呢个好诡异喎，佢喺内陆嘅湖上面试噶， 系啊， 唔系喺外海入面试，海边试 唔得，外海随时俾你一来及到啦， 及到 二来有风险。 大风浪啊， 系啊， 咁个架嘢好重噶，呢支炮 会反噶，随时 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个问题咩？就喺美国嗰边咧，依家就唔系好睇啦， 系 嘛？因为美国个问题就佢觉得系，我都系贵啊， 贵系啊， 贵啦，即系主要系暂时，可能佢觉得依家个科技咁粗糙咧， 系 就好贵， 系， 但可能将来个科技做就平好多， 系， 所以嗱，你话佢系咪完全放弃呢个 project？ 唔系 ， 纯粹系拖。 同埋一样嘢，我早几转讲过话，日本仔都做紧。 日本仔做紧啦， 会夹埋美国同日本仔一齐做咧？ 哦，如果日本将佢成果 share 俾美国，然之后打夹钱系可以 有机会嘅，即系好似标六、标三咁样做。 系啦，一齐做啦。 系啦， 咁日本咧，佢我觉得佢做啲电子嘢系好嘅。 系， 咁再加埋美国微型化技术，如果摆得上篮咧，应该系会劲。咁大家你哋预咩咧？就系福特级咧，系可以装电子轨道炮嘅。系啊，福特级啊， 系 佢唔一定系装海马像， 系啊， 亦唔一定装禁迫， 即系话可，即系话可以 系 令呢啲。超音速载具都打到， 系，同埋咧要讲你一个网友问嘅问题就系 Lisa 问题， 系 Lisa 问题咧就系佢系咪问 Lisa 同埋呢个电磁轨道炮嗰个分别 系， 主要 上下意思咧，即系话即系问大陆就要做咗电磁轨道炮，咁美国而家发展紧镭射，咁应该镭射好啲咧， 系， 咁就暂时嚟讲仲系两样嘢嚟嘅， 系，嗱先讲呢个两个武器咧， 系， 嗱我哋讲速度， 系， 速度咧电磁轨道炮咧大概系音速嘅7倍度， 系。 个初速 系， 咁当然一路慢落去啦。 系， 咁你预七倍音速，七倍音速即系几多咧？就大概7500公里/小时啦。 系， 你咁计啦，大概啦，7000至8000啦。 系， 我谂光速咧， 光速就光咁快啦，当然 光咁快啦，系咪？系啦，咁我印象中就系3×10嘅8次方啦。 基本上唔使啦， 每秒每秒咁咁远嘅米啦。 基本上就系、是、个结论就系、是，我记得我中学嗰时成小学几个，即系你开开电通识翻咧，咁佢就已经环绕咗地球四点五个圈噶啦。 哇，咁样 系啦， 开开识 系啦，开一识好快啫，四点五个圈噶啦，已经系 四点五个圈 系啦， 所以好夸张 嘅，即系佢 好 夸张咁 嘅。所以理论上咧，如果大家斗瞄准咧，就唔使讲啦。 系 嗱，理论上咧，如果你电磁轨道炮系好快噶啦，其实都快过你依家任何可以拦阻到嘢噶啦，应该。但问题，如果你可以发射镭射咧，就镭射永远都系最快嘅， 系 一行光速啊嘛， 系光速， 即系光纤嘅速度， 系啊， 所以就冇计啦。咁如果你话如果两个武器对上，会边个赢咧？其实又未必镭射炮赢嘅， 系 因为镭射炮如果功率唔够咧，其实咧就等于咩咧？就等于大家睇周星驰嗰套电影， 系 哇，佢俾好多支嗰啲红色啲 laser 射住个头， 系 原来系灯嚟嘅，都唔系真系有支枪去怼住佢。咁呢啲咪冇用咯， 系 咪即射明射嘅啫，系唔会烧得你着嘅。咁如果个功率劲就梗得啦，咁所以最后都要计嘅，就系、是、如果个镭射炮个功率做得够强，就射得够远，射得够准，同埋嗰个载具如果移动埋添嘅话咧， 哇， 成件事就好劲啦。 所以大家都睇星球大战睇住先啦， 系啦，即系嗰啲 X-wing 嗰啲 ，X-wing 嘅睇住先。 系啦，但系问题地球做唔做到咧？嗱，因为我哋地球咧，我哋讲咧就系、是、因为咧，网友问咧，我想答嘅，但系其实我哋答咗就系、是、2021年咧，美军咧会喺佢嘅空中载具咧会试，即系试就话初步就觉得2021年应该可以装备到嘅， 即系美即系个呢、这个呢、这个 系 英国嘅 BAE 十发布呢个暴风雪号嘅武器， 系 就美国研制紧， 系咁啊讲，其实喺大型运输机做先啊嘛， 系啊， 例如系咩咧 C-17 系 或者 C-130 系。 装个先， 系啊， 装个之后咧，呢啲机如果装到之后咧，就慢慢摆落 F-15，系 F-16， 系 F-18 嘛， 系。 咁大家谂咧， 好似话而家迫切性要摆喺 B-52 或者重型运输机身上面， 因为摆咗上去之后就唔使人护航嘛， 系啊， 你射导弹任何嚟我都可以挡， 系啦。 但最我谂其实你都系对方最后就只能够用咩啊？只能够用机炮打你啦。 系， 但问题是我个雷，如果我个雷射嗰个武器可以连你部机都烧得着咧？唔系净系烧着你嗰啲弹咧，你过嚟都系死嘅。 我烧着你，载住支弹， 我烧爆你个雷达都死啦。 唔系啊，你都飞会咩飞弹过嚟打我噶嘛？咁啊照爆护飞俾你，咪黐爆咯，系咯。 又好难喎，系咪先？你咁样斜住嚟扫你，咁所以咧就你睇到雷射武器有个潜质发展， 系。 但系你话个成熟程度就梗系电磁轨道炮咧有机会跑出先啦， 系。 因为其实美国已经将个电磁轨道炮咧 test 咗啦嘛， 系有噶啦。 我怀疑而家个技术咧，只系个价钱问题啫，个 budget 唔到，即系 cost 做得唔够靓，就唔系个技术做唔到。大陆咧就系不惜工本 ，cost 系唔计嘅，但系个科技去到某个位咧有樽颈，所以你话边个多啲咧，我哋讲唔出，两个都冇服刑， 系嘛？ 咁所以你话两个武器咧，首先速度有分别啦，第二个就 系 个用途嘛，用途俾 Alex 讲下先。 咁电磁轨道炮咧？最主要嘅用途咧，就系取代呢、這个即系嗰啲驱逐舰上面嗰支即系 炮， 嗰支半自动火炮。 系 即系点解你以前啲炮咧就十几廿支炮咧，战舰点解而家得一支搞掂咧？因为而家嗰支系半自动嘅， 系 即系几秒咧就会 reload 完噶啦，就飞噶啦，唔使几秒，两三秒就 reload 完噶啦。 系啊， 所以就唔使咁多碌。 系啦， 因为个 load 打咧，即系个装弹喺个船底度嘅，其实就系、是、即系个船身入边嘅， 系， 所以而家唔使咁多碌就咁解啦。 系，同埋太多碌冇用嘅， 系啦， 即系你依家根本装飞弹，你嘥晒啲位， 系啦， 同埋咧，其实你咁多碌都好，你个 efficiency 低嘛， 系啊， 你射得咁短，你射30至50公里都好劲， 系啊，因为同埋以前系用人计算噶嘛，而家全部电脑计算， 电脑计算 已经好准噶啦， 同埋系唔使做到咁远嘅依家，因为有晒飞弹。但 系 电磁轨道炮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佢可以射得好远， 系啦， 大概系100公里。其实话据闻可以去到200几嘅。 如果100，如果300公里，即系话嗱海平面大概睇咧， 系 就30-40公里目视啊， 系 即系你睇到你喺英国同法国好难都睇到对面，即系加勒海峡都好勉强先睇到到对面嘅，即系啱啱就30公里， 系 好勉强噶啦， 系 即系天朗气清先见到隔篱对面发射嘅啫， 好远噶， 咁咧。你100公里即系三倍视界外嘅目标啦，已经。 所以其实理论上唔系净系可以靠你一架舰船做到嘅嘢，你应该有啲卫星科技啊，你甚至乎有飞机帮你啦， 侦察机啊或者无人机去睇住啦。 系，甚至乎可能上面有架无人机喺上面帮你睇翻啲嘢啦，咁所以有卫星导航嗰啲嘢啦。咁你话呢个咧就因为上面可以装 GPS 噶嘛，同埋佢有啲尾翼技术咧，做到咧就你会当好似少少 JDM feel 嘅，但系佢好快噶。 系。 讲紧，同埋咧，嗰粒弹咧， suppose 应该平嘅， 系有少少修正咯， 系 就佢、是、目的佢中意时咧就做啲平多系平价嘅火力支援咧，就取代到巡弋导弹嗰、那个 功能 功能嘅，因为巡弋导弹太贵啦。 你依家改巡弋都要70几蚊，70几万美金一飞啦， 一飞战斧， 而家唔使， 而家旧嘢系几百蚊美金， 几百美金一飞， 飞系啦， 争几远 系啊， 所以打落去咧系好唔同嘅， 系 啦，咁就当然你话雷射武器咧就再平啲添啦， 系 一蚊美金添， 系啊， 但问题就佢系防卫多咯， 系， 因为你要做攻击咧就要卡比尼啦， 系， 咁卡比尼未做到啦， 未， 咁所以就暂时都防卫多。 虽然听闻呢一两年之内，日本仔会做鬼吉比一式呢个高达系啦， 但高达唔系卡比尼， 但高达咧就应该就未有雷射剑嘅， 亦都冇雷射枪嘅， 系啦，头炮可能有。 头炮有啊， 头炮应该可能有，应该做到。 识唔识行？ 我话识行嘅，佢话 咁劲， 系啊， 但系唔识飞。咁重点飞啊？ 咁重点飞啊？系、啊。 同埋啲木翼会成呢啲气动都唔啱嘅，系啊，所以就会有啲搞笑噶。希望捉日本人真系做到啊！ 系， 咁呢个真系劲。 系， 好，我哋正式翻嚟呢个两个环节啦。 系， 咁咧就头先咧讲咗个大陆电磁炮啦，系咪啊？ 系， 咁就得唔得咧？依家据说好似话得嘛。 系， 唔知噶，我哋就觉得咧未咁快嘅。 系，等佢几时得咧？佢出海嗰下就得。 系啦。出到海 系啦， 系啦，够胆个佢同你够胆讲佢已经列装咗， 系啦， 摆落北海舰队， 系啦， 嗱，理论上呢啲咁劲嘅摆喺边个舰 队？我估应该摆零五最大嗰部嘅度， 零五系嘛？ 系啊，最大嗰部度。 我啊觉得佢可能暂时摆啲旧舰先， 旧舰啫， 系继续玩下先咯，即系仲系继续试。 紧要啦，零五支炮都好少开嘅，摆住先啦，威下先啦。 系啊，我谂系，但系会唔会摆北海咯？ 哦， 巩固京师嚟嘅，摆北海先。 系， 另外要讲嘅就系咧。大家记唔记得之前有呢个副支叶作副啊？ 系啊， 系咪衰咗啊？ 立跌 甲板啊， 个吊个船浮嘅船凹 跌穿咗， 嗰、那个起即系、那个 龙门啊， 唔系龙门架，系个起吊架啫， 成个跌咗落， 跌咗去，跟住就撞凹咗嗰个 浮船 甲板，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个船凹沉咗一橛， 系。 所以咧就成个船斜 歪咗，一歪咗就系、 是、个落嗰个吊架就跌咗落甲板啦， 系就出事啦， 系啦。 咁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啦？就系而家俄罗斯冇地方整嘛， 冇啦。 咁冇地方整，咁都要搞噶，因为佢成个唯一个航母舰就得佢， 系啊。 副支 舰最惨就系呢个浮到唔浮唔沉嗰最惨， 系啊，唔知点算。嗱，依家听讲咧就话俄罗斯可能会同大陆倾啊， 系啊。 我哋咪讲过啊，你不如攞过去啦， 好鬼拖过去啦， 人哋帮你搞，甚至乎人哋帮你整个部新就算啦。我依家都出到零一咯。 系啦， 系咪？你信我啦， 我都通到出嚟，仲要做得好过你啦，系咪？ 系咪？ 咁你都唔信我 ？Suppose 系咪？ 咁你都唔信我？ 同埋人哋可以做到咧，四面雷达啊嘛。哦，有乜人哋做啲上控阵雷达劲过你嗰啲转啦？系咪先？咁所以咧，Suppose 依家佢哋话就大陆咧就经济实力强， 系， 但大陆始终佢啲嘢争啲嘅，例如军舰引擎咧，虽然都唔系差， 系， 但系仲系会有少少黑烟噶嘛， 系， 同埋咧，个可靠性唔够高嘛，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啲降水冇俄罗斯做出嚟咁好啊， 系。 俄罗斯系唔信你啲降水得啊， 但系冇办法啦嘛，而家你乌克兰冇咗啦， 系啦， 咁俄罗斯咪即系仲有咁大嘅船装做到咁靓军舰咯， 系啊，于是佢哋一入嚟有交换， 交换啦， 交换就咩咧？就大陆有造船能力， 系， 但我能力唔够你强， 系， 于是咧我借少少技术俾你，嗱我过啲料俾你， 系啊， 你帮我做， 系啊， 同埋咧我成单 deal 咧会平啲咯， 系， 系啦，咁但系佢哋话。大陆咧依家做紧最劲嘅零五啦，系咪？咁啊个吨位咧直头过10000吨噶嘛。 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入面咧有个啲人话就可唔可以用个电力推进系统做唔到嘅？ 得啦，如果因为而家未做到住， 未做到 呢个电力咧就好似而家呢个女王号啊， 系 女王号就系呢个 turbo gas engine， 即系个燃气涡轮引擎， 系 就会转翻做电能推个摩打， 系 即系而家就转啲。新嘅嗰啲油轮啊， 系 都系咁嘅设计啦，咁就冇咗你嗰个 gearbox 嗰个问题， 系 即系嗰个能量转换嗰个问题咧，就直接咗， 系咁你要就悭电好多啦， 系悭好多嘅，但系问题你嗰个摩打技术要好高， 系同埋个即系如果唔系你接唔到能之余，重调翻转仲衰， 系啦， 系嘛，咁咧就依家大陆做唔到呢样嘢，咁你但系我谂俄罗斯唔介意嘅，即系俄罗斯应该系会俾少少啲技术俾你。咁等你去做，其实主要系等你做到架好嘢。 系啦，做好嘢，跟住之后咧，俄罗斯做个核子破冰船啊，我过啲技术俾你，跟住你。 佢 suppose 系噶， 系咯， 系啊。咁但系就其实边个蚀咧？我觉得都系俄罗斯蚀少少。 咁问题就系、 是，但你依家冇计， 即系好似一冇脚嘅雀仔， 系 而家你降落唔到啊嘛，你永远都跌半天吊喺度，系啊，都系死，唉、哎，即系摆喺度生锈。 你架嘢都系生锈， 系啊， 其实做架好啦， 系嘛？ 系啊， 做个零零二俾零零一 B 俾佢咯， 系嘛？ 我做 A 啦， 系啦， 做个 B 俾你咯。 哎，个 B 系开到嗰条线，俾个 B 你啦，哎， 系 咯， 最多个语音操作我做翻俄罗斯咯，佢哋识俄文嘅冇问题。好啦，另外最后要讲轻轻讲下啦，就系、是、中共咧，即系而家有个 S 400系统咧，所以难得咧致富啊，佢又话台湾应该调整个策略， 系 就话应该做多啲咧防空武器，就 instead of 咧买嗰啲咩 F 35， 系 你问我，我觉得其实 S 400就唔系咁用嘅，即系好多人就成觉得 S 400摆落福建啊，摆落去广东系谂住做攻击， 四百公里啊嘛， 系 咁我四个台都200公里啫，又 爪到， 有爪系咪？ 所以大家咪咁谂咯， 系， 但我觉得唔会，因为 S 400咧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其实佢系主要防空， 系 佢每一飞都贵嘅， 系啊。 所以其实 suppose 系咩咧？就系、是、 逐件同你计俄罗斯， 我打过嚟。但最紧要就系咩咧 ？S 400仲要你啲弹飞咗，我唔自己补给唔到噶嘛。 系啊， 我问你买 噶 嘛，好贵，人哋咪睇住你嚟食咯。 系啊， 咦，你争牙打紧仗啊？呢、這个价啦， 所以嗱，所以个国家都要个国防要自主生产就咁解啦。 系啦、 啊，即系但系突然间唔系冇弹咯，要借哦。 系、 啊，哇，佢咪吊高嚟卖咯。 所以你唔使研发。你要自主生产， 仲要最紧好似 S 三百变咗做红旗都得，但你要自主生产。 跟住仲要好似最惨最惊，有钱买到都好。你好似嗰阵时阿根廷同英国佬打福岛咁，哇，成个欧洲 cut 晒你， 法国唔买， 哇，你入 死未？ 美国又唔卖俾你，跟住即掉即系 睇住都冇得食， 睇住冇食， 真系惨啊！其实真系惨嘅，唔系未必冇得打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即系讲翻俾你听咧，就系呢个位咧就系大陆嗰 S 四百应该唔系咁用。应该其实都是防卫，就是咧，到时大家互射嘅时候咧，佢可以拱卫翻自己， 守护京师啊！我哋话斋， 起码都守护到上海嗰啲咯， 系啊，咁我谂其实 系啦，主要系咁，所以我有时觉得一啲难得致富呢啲，你真系不能尽信嘅， 系 呢位。好，咁我哋就今集就嚟呢度嘛， 好啊， 好啦，下集再同大家军备起啦， 好， 拜拜。